莱文哈尔和我已不再是敌对关系。这个谜团从某种意义上把我们变成了同感不安的盟友。我们都想弄清楚那些后记书稿究竟从何而来，然而我们都不知道还能再去问谁。这谜团既令人着迷，又让人沮丧。然而在我开车的时候，却是莉莉·克拉瑞特的那通电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那盖过了我对于守护故事的人的疑虑。他在电话里拜托我说，哪怕就待上一会儿也行，因为他听克拉尔·瑞贝卡说，拉瑞今天特意请了半天假，拉瑞要到席尔瓦镇上的沃尔玛去把大蛋糕给取回来，还有他们把旧的马房周围翻了个遍，找到了原先玩的掷蹄铁，他觉得到时候一定会很好玩。此外他还告诉我，爸爸和罗伊成功地把猎犬换成了四轮摩托，而四轮摩托已经卖了出去，所以每个人都很开心。克拉尔·瑞贝卡那么盼着我能过来，我要是不来，克拉尔·瑞贝卡一定会心碎的，因为我们几个人从没有像这样子全家团聚过。哼，我们当然有过，只不过莉莉·克拉瑞特那时候太小，记不起来罢了。除了几封来回的邮件和他四年级的卡片娃娃斯坦利课题作业以外，我和他完全就是陌生人。我在电话里说，我尽量，不过现在还有些工作相关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具体怎么样，没办法确定。他叹了口气，引用以赛亚书当中的一句话，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尝试一件全新的事。并且他还对我说，是时候做一些新的尝试了。这时候我的耳边突然听到了圣经中的话语，那是我感到措手不及。我心中某个残缺破碎的东西好像被这些话触动，一个埋藏于我心底隐隐的期待。于是我答应了他，好吧，我去。所以现在我正开着车在山中一路蜿蜒前行，后座上放着包装精美的窗台盆栽和儿童玩的沙滩工具套装。我在来的路上和星期五顺道去了趟山叶堂，在那儿买下了这些礼物，免得到时候空手出现在大家面前。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有爸爸那间房屋的现状，小孩子生日聚会的预算恐怕会比较微薄。不过很明显，有人设法弄到了足够的钱，在沃尔玛的面包房定制了一个生日蛋糕。还是说，他们又把这笔钱压到了克拉尔·瑞贝卡和拉维的肩上呢？想到这儿，我提醒自己，够了，珍妮贝斯，别再乱想了。我的下巴已经僵硬，一直咬着牙关，我感到有股压力正在向我袭来。我设法转移我的注意力，开始思考我从镜面谷图书馆拿到的调查资料。那里的图书馆馆员超乎寻常的热心，不过他也没能找到关于萨拉西这个名字的起源和根据。他只知道在拉贝尔教会学校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名字。他给了我一本书，里面介绍了1904年成立的拉贝尔教会学校，另外还有本世纪初直到现在的人口普查文件以及税务记录的影印件。只不过我至今仍然没有发现当中有提及兰德·查普里或者是萨拉名字的地方。 我的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在阳光与树影之间穿行。我沉浸于当下的美景，视线掠过绵延的山坡，延伸到隐藏在密林山谷中的小村落。我想象着野鹿踩出的小径和切落机人的古商道，想象兰德和萨拉为求生存四处奔波的身影。除此之外，我心中还存着更深的疑虑，他们能否跨越横亘与彼此之间的阻隔呢？又是否存在某种可以接纳他们两人的生活方式？我想，很有可能我永远也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位图书馆员虽然十分专业，但是在相关史料方面，他也没能提供什么新的信息。唯一的根据就是艾文之前提到过的民间传说。相传从前有一位白人男子和一个有切洛基血统的女孩，他们两个为了不被世人拆散，双双从瀑布上面跳了下去。传说中这对薄命鸳鸯的灵魂至今仍在萨拉西一带的山谷中游荡，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份爱恋将会化作绮丽的彩虹，出现在萨瓜瀑布附近。我再次意识到，如果不能在这堆资料中找到突破性的发现，我的追寻之旅恐怕就要在此画上终点了。如果兰德和萨拉两个人当真只是古老传说中的主人公而已，如果这背后其实再无任何的历史背景，或者说那段历史早就已经被埋没，我又该怎么办呢？艾文倒是很想尽我们所能地挖掘出真相，可他无意为兰德和萨拉的故事续写一个结局，他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我不得不承认，从长远来看，唯一解决的办法可能真的只有放着不管。也许这次旅程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发现一个遗失多年的故事，或者让这个故事重见天日而复印面世。也许这次旅程其实是一段关乎我自己的故事，提醒我去书写我人生的新的篇章，不要再一味翻看多年前就已经写过的过去。也许在这儿，这个我总也无法求得安宁的地方，也是我最终能够和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的地方。但是如果我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应对这即将到来的审判，那就是这场在旅程之初便早已预料到的审判，那么那个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现在就赶紧掉头，随便编个借口回小木屋去吧。那样的话，内心的疑惧化作汹涌的音浪，几乎使我难以抗拒。但是我努力地在压制这股声音，它并不奏效。车子绕过图瓦时，我停在了一处交叉的路口，在心里头翻来覆去地自我辩驳，直到有一辆带加长排气管的汽车轰隆隆地驶过来，在我的车后按响了喇叭，我才不得不拿了个主意。我几乎是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才将车子拐到了通往莱恩山丘的路上。犹疑和幻象同时在折磨着我，路面逐渐变得越来越窄，前方出现了本世纪初期的那些邮局和店铺的遗迹，那表明曾经有一个小社群在这渡口处生活过。此刻我感觉那声音又在靠近，还有谁好像在朝我的车窗里窥视，在拼命地敲打玻璃，一步一步地朝我逼近。继续往前开出四分之一英里， 通往莱恩山丘的那条土路仿佛即将遭到废弃，树枝像手指似的照在路上，山中尖利的啸啸声久久不停，钻进我的脑子里。轮胎滑入了车辙泥痕当中，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在劫难逃。这感觉随着车轮一圈圈滚动而愈演愈烈，尤其是方才经过的那个地方，正是周易小的时候经常趁大人在山上教堂逗留的时候偷偷溜出来抓什么虫子的地方。我几乎就要承受不住了。此时星期五醒了过来，两只爪子搭在仪表板上，他似乎感知到了车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压力变得越来越重，氧气逐渐变得稀薄起来，因为我觉得自己甚至就快要窒息了。前方一座矮小的建筑从树林中冒了个顶，接着便完全进入我的视野。那短小的尖塔和已经褪色的墙板看起来毫不起眼，与我记忆中的庞大形象极不相符。我原本对它既是敬畏又有恐惧，然而现在当我一边打量着它，一边把车停在各种载运工具之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建筑是多么的无足轻重。那不过是一幢人为修建的普通建筑，充斥了一小节一小节从语境当中脱离，如同勒索信一般硬凑起来的所谓的上帝的圣言。我此时方才明了，这地方从来就不存在除了仇恨、恐惧与惩罚以外的任何东西，只有毫不讲理的绝对控制。这座建筑绝不是通往天堂或者地狱的入口，这儿根本看不到爱或者是恩典，因为没有我在家中自己阅读圣经时那种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任何内容。男人们篡夺上帝的权力，霸占了这个地方，将它变成一尊金牛犊，一个崇拜的偶像。我想要是我还像从前那样对他俯首让步，那我同这些依然聚集在他们自己用废纸烂铁竖起的神像脚下的无知的人群又有什么差别呢？是时候给莱恩山丘除魅了，将原本不属于莱恩山丘的东西彻底的清理干净。啊！我深吸了一口气，给自己鼓了鼓力，然后挺直身板从车上出来，取出后座上的礼物，坚定地踏出了通向自由的步伐。刚一绕到教堂背后，我便听到了喧哗的人声，树荫底下聚会的桌子就要摆在陈旧的翘翘板和秋千中间。那地方原有间老学校，因为校车制度和并校活动已经关闭了很多年。辫子松散的女孩和穿大号旧牛仔裤的男孩已经在坏掉的秋千和向一侧倾斜的滑梯当中穿行着，他们正在玩鬼抓人的游戏，尖利的声音唤起了我过往的记忆。从前祷告会结束之后，我们经常会溜进学校后面破旧的操场，吵吵闹闹地玩些小孩的游戏。只有在这儿，我们才能放声地欢笑。一旦进了教堂，就连年纪最小的孩子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坐着，保持正确的礼拜姿势。谁要是胆敢乱动一下，立马就会迎来短棍的抽打。 大人会将短小轻薄的木棍装进口袋或者夹在圣经里。后来家里还会准备一些更有威力的棍棒以用作不时之需。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仍然是这个地方的惯例，我很难想象克莱尔·瑞贝卡会出手教训他自己的女儿，或者会允许别人帮他教训女儿。我们小时候只要是信众成员，一旦发现哪个孩子行为不端，都有权利向违规者施以惩戒。在雷恩山丘，你必须得认识到审判永远是如影随形，必须做到时刻警戒，否则你就得经常挨打。弟弟就是克拉尔·瑞贝卡的大女儿，首先发现了系着皮带的星期五，还有我走近的时候手中那堆颤颤巍巍的礼物。马拉戴恩其中的一个女儿，那个红头发的小姑娘也跟着走了过来。她先是惊讶地看了看礼物，一发现拿礼物的人是我，便把眼睛眯起来，露出了一种满是警惕的神色。我上次去农场的时候几乎没怎么好好看过马拉戴恩的几个孩子。马拉戴恩一直忙着斥责他们，将他们从自己身边赶走。我可以想象我在他们的心中会是个什么形象。最起码我今天按照父亲的意愿真的穿了条裙子，一条上身带欧洲宫廷式设计的毛织中长裙。这是我特意赶到时空过客狂欢营区，在 Robin 的摊位上买来的。我在腰间系了条从行李箱里找来的围巾，搭配西装外套和套靴，整体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差错。一个男孩子跑了过来，他拍了红发姑娘一把，把她变成了鬼。那个姑娘立刻和弟弟飞奔起来，从我身边擦身而过，近得我能感觉到有风。马拉丹恩瞟了这边一眼，他的两只眼睛都瞪圆了。他一边朝我走过来，一边数了那群孩子，叫他们不要跑到炸鱼锅的旁边。刚一和马拉丹恩碰面，我就抢先说道，我不能待太久，我没办法参加之后的祷告会。我没有忘记今天是礼拜三，也就是说聚会结束之后，圣徒兄弟会将要进行集体祷告活动。不过此时此刻这院子倒是看似一片喜庆，庆生的桌子已经布好摆着色彩鲜艳的盘子、餐巾和塑料餐具，还有一大锅豆子和很大一块奶酪。这些食品大概是切洛基部族谱上可以供给粮食的某个人提供的，就是那些早已备好摆在桌面上供各位家庭成员和教会伙伴共同享用的食物。盘子里装着炸鱼和看着像鹿里脊或者是背板筋的东西，旁边还有个丙烷炉，它正支在油锅底下熊熊燃烧。 哦天哪，我可没妄想你会进教堂， 马拉丹咬着牙说。说完他再次打量了一番我的衣服。 看样子克莱尔·瑞贝卡之前交代过你，让你穿得得体一点，对吗？ 啊，我在心里暗自对自己说，冷静，不要反击，不要反击。 我带了点东西给孩子们，我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那边和其他的礼物放在一起。 马拉丹指了指教堂边上的一张桌子，我迅速扫了一眼，立马就被惊呆了。桌子上摆着一个特大的长方形蛋糕和一些包装好的礼物，旁边还停着四辆崭新的自行车。 爸爸和罗伊已经拿到了麦斯伦摩托的钱了。 马纳丹扬起了下巴，轻蔑地看着我， 全是现金，总共2500美金。 我觉得脖子滚烫，脸上也开始升温。可是家里的屋顶怎么办？还有欠下的账单，凹陷的地板，莉莉克拉瑞特卧室那面坏掉的窗户，那间至今都没有通电的卧室。我在想，他们总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钱的时候不知道节制，饕餮挥霍，然后就会迅速地再次陷入到饥荒穷困，一片潦倒。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总给我承诺，你拍拍我身上的尘土，说想念的时候会来看看我。当别的女子总是泪流，埋怨着情人爱得不够，你从不在爱情与梦想煎熬，我只能够卷起皱一皱。于是我曲曲溜溜，于是我飘飘泊泊，于是我停停走走，直到今天才发觉，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你连做着梦都没有，你把所有希望交给我，我却统统遗落在梦中。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你连做着梦都没有，今后女人渴望的幸福，我要用心让你都拥有。 对先辈的怀念，清明代表着不忘故人、孝道感恩的传统美德。花瓣随细雨而下，落红化春泥护花。民族传统文化 就在这清风细雨中代代相传，传承美德，平安清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个看似普通的早晨，希特勒开始了入侵苏联的战争。 这位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在客厅中呆住了，难道希特勒真的是个疯子？ 希特勒大军兵临城下，斯大林将会如何应对？ 天时地利双方各占一半，于是人和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德军虽然节节败退，希特勒又在打着什么算盘？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他的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呢。 斯大林儿子投降的消息传遍苏联，真假难辨。 在那个危机重重的1941年，苏联战时最高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这个已经63岁的老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大案为您揭秘危机中的领袖，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1941年10月，德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取莫斯科。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奋勇抵抗，坚守到底。莫斯科被围困了3个月之久，德军甚至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屋顶上的红旗。莫斯科已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德军采用了心理战术来瓦解苏联人民顽强的抵抗意志，每天都有各种传单散落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 这大标题翻译过来就是，你知道这是谁吗？这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雅可夫·朱加什维利，苏联14坦克装甲师、14榴弹炮团军官。传单上的话有些不太通顺，因为这是德国人向苏联散发的传单。像这样的传单每天都会有几千张从空中洒落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传单上是这么写的，雅可夫在7月16日连同数千名官兵已经投降了，他还活着，还很健康，并且感觉良好。为什么你们还要做无谓的牺牲呢？甚至 连你们最高统帅的儿子已经投降的时候，难道是斯大林的儿子投降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传遍了整个苏联。这消息是真是假？在那个危机重重的1941年，苏联战时最高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这个已经63岁的老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的苏联，一个看似普通的早晨，在浓雾弥漫中，希特勒侵略苏联的行动已经悄然展开。德军从波罗的海到戈尔巴千山，宽达15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动用了181个师和20个旅，4980架作战飞机，4300辆坦克，还配属着史无前例的40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60000辆运输车。他们编成3个集团军群，同时发起进攻。算上后方配给的部队，希特勒用于战场的总兵力达到550万人。当德军战车的轰鸣响彻在维斯瓦河河岸时，远在莫斯科的战时苏维埃最高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此时还错误地认为，正忙于与英国开战的德国人肯定无暇与苏联发生战争。 1941年的6月22日，当客厅里落地钟的指针刚刚越过4点，斯大林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这位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在客厅中呆住了，斯大林无法相信，希特勒怎么就敢在2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呢？难道希特勒真的是个疯子？其实早在1940年，希特勒就秘密制定的最高统帅部第21号训令，代号为巴巴罗萨。 该训令进攻的目标是北部的列宁格勒、东部的莫斯科、南部的基辅及整个乌克兰，其总的战略目的是在结束与英国的战争之前击溃苏联。此次行动以12世纪罗马帝国皇帝的名字腓特烈·巴巴罗萨作为行动代号。 可是希特勒密谋这么大规模的针对苏联军事行动，斯大林真的完全蒙在鼓里吗？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几乎从巴巴罗萨计划一出笼，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而且越传越详细。不仅德军的兵力调动和主攻方向暴露无遗，就是希特勒决心开战的日子也一点点地泄露出去。战后，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心也专门研究了巴巴罗萨行动，发现德国在发起侵苏战争前至少有84个战争预兆。难道斯大林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因为斯大林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1942年之前莫斯科可以高枕无忧。1941年5月5日，在克林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斯大林提到，德军之所以在西线获胜，首先他避免了2线作战，如果西线战事没有结束就匆忙进攻苏联，那无异于自杀。 德国和苏联是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和希特勒也是两个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人。斯大林是个勤奋工作的唯物主义者，希特勒则是满脑子疯狂想法的唯心主义者。 当两个大国领导人在进行脑力角逐的时候，斯大林被两个因素骗了，一个是希特勒为巴巴罗萨放出的各种烟幕弹，另一个 是他对局势过于自负的判断。 战争爆发到第十天，德国虎狼之师肆意在苏联广袤的大地上散布着死亡与恐怖，所到之处战瓦颓垣，硝烟弥漫，而苏联红军的抵抗在德军的闪电攻势面前只得节节溃败。沉默已久的斯大林终于站出来发表宣言， 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较量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天时地利双方各占一半，于是人和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巴巴罗萨计划是会止步莫斯科，还是继续肆虐苏联？档案继续揭秘。 在战争爆发的第十一天的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终于在公众面前发表了一段重要讲话。我们找到了这次讲话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Граждане, братья и сестры, бойцы нашей армии и флота, к вам обращаюсь я, друзья мои. Вероломные военные нападения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и на нашу родину, начатые 22 июн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героически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лучшие дивизии врага и лучшие части его авиации уже разбиты и нашли себе могилу на полях сражения, враг продолжает есть вперед, бросая на фронт новые силы. Дальше. Наши силы неисчислимы. Создавшийся враг должен будет скоро убедиться в этом. Все наши силы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нашей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нашего славного Красного Флота. Все силы народа на разгром врага. Вперед, за нашу победу. 从斯大林这部分讲话中，我们能清楚地听到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沧桑，但此次讲话标志着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即将开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第比利斯省西部的戈里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斯大林的父亲是一名工匠，母亲是农场的短工。斯大林的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能够做一名牧师，所以在他十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东正教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我手上的这份就是第比利斯神学院颁发给斯大林的证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文件。在歌里，约瑟夫·斯大林的成绩表现十分出色，神圣的历史约5分，东正教回答5分，希腊4分，算术4分优秀，地理5分非常好，书法5分。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是个聪明好学的好学生。从学生时代起，斯大林就是个有计划并且对未来事情做好一切准备的人。斯大林曾经4次入狱。在这份档案上，当时斯大林的名字仍然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上面分别有着身高、体重、牙齿各种斯大林的指纹记录，而这里写着彼得堡斯大林照片保护所的登记卡。他是在1913年《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斯大林这个笔名的，而斯大林在俄语中的意思就是钢铁人。斯大林对战局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他很清楚这将是一场全民战争， 而且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工厂、学校、医院都向西迁徙，农民在战线后方西伯利亚的冻土上凿开冰层，重新开垦土地，建立支援前线新的粮仓。斯大林号召人民全力支持英勇的红军和光荣的红色海军，切断敌人在内地的公路，构筑防御阵地和坦克障碍。他号召人民在撤退的途中毁掉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号召敌占区的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号召青年陆军组建新的更多的部队。全国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线，由斯大林来担任苏军的最高统帅。苏联共产党公告，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斯大林在战争的一开始就进行了这么多精密的部署，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大迁徙。可见斯大林面对侵略并没有退缩，他缜密的心思在为这一场为期1418个日夜的战争打下了坚固的基石。 莫斯科正岌岌可危，虽然苏联红军顽强抵抗，但是却仍然阻挡不了纳粹强大的摩托化步兵师西进的步伐。11月，德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围住了莫斯科，80多个齐装满员的装甲师和步兵师在航空兵支持下，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取莫斯科。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的红场上出现了二战历史上最为壮怀激烈的一幕。上午8点整，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在这里举行，参加阅兵式的大炮、坦克、汽车和每一个苏联军人的身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斯大林用沙哑的声音向每一名苏军战士发出的号召。 Командиры контрработников, партизаны и партизанки, на вас смотрит весь мир, как на силоспособные, уничтожить разбойничьи орды немец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На вас смотрят все народы Европы, временно подпавшие под иго немецкой тирании, как на своих освободителей. Великая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миссия выпала на вашу долю. Будьте же достойны этой миссии.Вы ведете войну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ую, справедливую. Немецким оккупантам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наша славная родина, ее свобода, е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Ленина вперед, победа! 和以往的阅兵式不同，这一天的机枪、坦克都是装着实弹，这表示着这一辆辆的坦克、火炮、步兵团和装甲师离开红场后，不是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 巨大的危机使得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当世界各个大国军事家开始用常理预言着这场战争结局的时候，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爆发出那种力量，是他们想象不到的。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较量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从实际上来看，希特勒抢尽先机，先头部队甚至已经到达距离莫斯科24公里处。从地理上看，希特勒过分相信自己会在天气变冷之前结束战斗，在没有冬季服装配备的情况下发起了进攻，而莫斯科的雨季使得原本通畅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加上莫斯科气温骤然下降，每天都有几万德军冻死冻伤，而苏军却斗志高昂，习惯于严寒，天时地利双方各占一半，于是人和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再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伤忧白云飞走，曾勾玉还有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说好不再见，你写给